这个梦。 九十年代，小虫为电视剧写了很多的歌，而陈淑桦也唱了非常多的主题曲，这就是其中的一首。这是《末代儿女情》的主题曲，很有年代感的古典气质。情关难过，也无意当中说中了后来的陈淑桦。接下来的这首老情歌，它来自于郑中基，1996年的歌。那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《左右为难》，主打歌是《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》。当时郑中基和张学友都是出自同一个声乐老师的门下，所以你听到不管是他们的转音还是换气都非常的相似。